继续。 佢再问，唔该。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谁能加害你们呢？但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才是有福的。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恐吓，也不要心乱。你们但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保持纯洁的良心，好使那些诬告你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行的人，在他们毁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若天主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自然比作恶而受苦更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藉着这神魂，曾去给那些在肉中的灵魂宣讲过，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内心期待之时，原是不信的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生灵。这水所预表的圣洗，如今赖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并不是敌除肉体上的污秽，而是向天主要求向天主要求一纯洁的良心。至于耶稣基督，他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边，众天使、掌握者和异能者都屈服在他权下。 唔该。呢一章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好简单，冇乜嘢困难，即系难明嘅地方吓。好，我跟讲讲第一大段就是第一节至到十二节嗰度咧，其实好重要就是讲善表嗰个重要性。咁第一段咧，夫妻间嘅关系咧，睇落去正如保禄中途所写嘅讲夫妇嘅关系一样。表面上睇落去咧，好似话女性真系唔抵啦吓，写要服从自己嘅丈夫。咁呢个系喺当然受当时嘅社会环境系有影响嘅，咁呢个表达方式。但系仍都好强调就系夫妇之间系平等嘅。我哋首先睇睇咧《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前十一八至九。八前十一八至九咧，佢嘅讲法咩咧？佢话原来唔系男人出于女人，而系女人出于男人，而且男人唔系为女人做嘅，女人系为仍系先至系为男人做嘅。呢、这个其实系想佢讲翻咧。创世纪嗰个现象就话嗰个创造先做咗个男嘅，然后咧做个女嘅。因为佢保罗咁样解释呢样嘢系咩咧？佢讲女士要蒙头嗰个问题，系当时其实一个社会习俗去解释。咁呢个咧就只系讲咗男女嗰个所谓先与后个问题，究竟系男出于女，女出于男咧？咁就创造咧就系先做男后做女。不过其实后来。 在圣经里面或者福音里面呢，耶稣所讲的好，或者旧约圣经里面有讲的好，他说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女士、成为一体，那这个呢就是变成是男的走向女的。那另一个书信呢，就是厄弗所书呢第五章第22至29节，保罗呢就是解释那个婚姻那个问题，那个夫妇之间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22至29呢，其实我们读过很多次的了，这个圣经啊。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妻子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像服从主一样。但是保罗继续讲下去的时候，124页，保罗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讲了一样东西，讲了就说他在第25节，你们丈夫的应该是爱妻子，好像基督爱到的教会，同时为他牺牲了自己，以水洗直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呢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脏啊，或者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他成为一个圣洁同埋没有污点的。所以做丈夫的也都应该这样爱自己的妻子。这个就是一个即相对的一个现象。虽然可以服从他，不过你要爱他，很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八宗六在这里也都是一样，你做妻子的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他那个服从的丈夫呢，他有八宗六有个目标，就是说好叫那些不信主的说话的呢，为了妻子无言的品行，不是在这里神么啰啰嗦嗦啊，沉沉气气啊，无言的品行是受到感化。他的八宗六有个目标呢，是鼓励当时那些女性基督徒做妻子基督徒呢，要去感化那些未信主的丈夫。咁同时佢教导啲妻子做呢，就係佢哋需要有一种德行，一种品行，唔係用外表，而係用一种内在嘅嘢。咁喺圣经里面呢，唔知係咪大家都读过呢，箴言嘅31篇，呢度专係讲个妇女嘅德行嘅嗰个问题。31篇第10至31节，在1037年，有没有人未读过的这篇？有没有读过？1037年，这一篇呢讲的言妇赞，这个就是讲出了妇女的一种德行的重点，的表现是怎样的。有人未读过，所以请朱莉读一篇呢，由10至到尾， 就 是做个妇女应该是怎样的。 贤淑的妇女有谁能找到，她本身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丈夫对她衷心信赖，一切所需从来不会缺少，他一生岁月只叫他幸福，不给他烦恼，他弄来羊毛细麻，愉快地亲手劳作，他宛如一只商船由远处运来食粮，天还未明，他已起身为给家人分配食物及婢女分派家务，他看中一块田地就将他买了来，以双手所得的收入宰植了葡萄园，他以用力束腰，增强自己臂力，他发觉自己经营生利，他的灯盏夜间仍不熄灭，他手执纺锤，手指旋转沙井，对贫苦的人他随手周济，对无靠的人他伸手扶助，为自己的家人他不害怕风雪，因为全家上下都穿上都穿上了衣裳，他为自己做了华丽的袍盖，身穿的是细麻和紫锦的衣裳，他的丈夫与当地长老同席， 在城门口心为众人所认识，他纺织纱布予以出售，又制造腰带、麻与双股干。刚毅和尊重尊严是他的服饰，一念及将来便笑容满面。他一开口即倾吐智慧，舌上常有仁慈的训诲。他不断督察家务，从不白吃闲饭。他的子女起来向他祝福，他的丈夫对他赞不绝口。贤淑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群出众。知识是虚幻，美丽是泡影，敬畏上主的女人才堪当受人赞美。愿她享受她双手操劳的成果，愿她的事业在城门口使她受赞扬。 我们看到呢，即是个在教育里面怎么赞美一个女性的德行。咁其实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很多女性呢做妈妈都是真的做得很多很多事，只不过是 他用了生意喎， 系啊，都做生意，系啊，管理好多嘢啊，但系佢个心底系点咧？好重要，系内在嘅，表达咗出嚟。咁所以咧，法多罗就话佢：你个服饰咧，唔应该系外表个发型啊、金色啊，或者衣服嘅装束，而应该系从于内心，基于唔朽坏嘅温柔同埋宁静心神嘅人格。呢个系天主面前咧，先系宝贵嘅。以前那些仰望天主的圣父呢，正是这样装饰了自己，服从了自己的丈夫。其实举个例子，好像阿撒勒啦，服从了阿巴郎，称阿巴郎为主。所以法多罗说，你们如果行善不害怕恐吓的话呢，你们就是他的女儿了。他跟着呢讲完个女性之后呢，做太太之后呢，同样是做丈夫的。怎样应该凭着信仰的智慧和妻子同居，待他们呢好像较为脆弱的器皿，尊敬他们。因为法多罗不知道很多时候是不是读心理学的，就是个女性的感情感性是脆弱一点的嘛，所以呢待他们好像脆弱的器皿。他有如与你们共享生命恩宠的继承人，所以这里看到是平等的，虽然他们脆弱，但是呢他和你们一起呢一样共享这个生命恩宠的继承人。这样你们的祈祷先不会受到阻碍。法多罗讲这句说话呢，他不是警告这些做丈夫的，而是提醒他们应该关心，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太太，而不是自私，而用一个敏感的角度呢来到去处事，而不是用一种残暴的即是那个态度来到去对待他的妻子。所以夫妇之间都有要遵守的不同的义务。跟着下面那边以爱德同人相处呢，这个不需要怎样解释，大家都会明白里面很浅白的东西。再下低那段就是他说在苦难中应该有个态度。其实法多罗呢在前面两章而已已经提过了，你们平时做好的当然好啦，但是在受苦之中，在迫害之中受苦呢是更加有价值。他这里同样再讲出来这个价值呢，不单止是天主接纳，而同时呢是一个好的榜样，感化良对，在第十六节就一样了。所以你们热心行善，谁会加上你们呢？因为天主会帮你们嘛。但是如果你们为正义受苦呢，才是有福。你们不要害怕人的恐吓，也都不需要怕。你们呢，但要在内心里面尊崇基督为主。如果有人询问你们心怀的希望呢，你们要时时准备答话给他们。即是因为人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们在这么困难之中仍都肯做这些东西呢？被人迫害仍都即不怕蚀底呢？那即是巴多禄就提醒我们，你们有个是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怕死，不是说迫于无奈要去接受这些痛苦， 而是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我們為了天主的緣故，所以呢對人家迫害自己的人呢人都會接納。所以他說要以溫柔敬畏的心來到答覆、被人問的時候呢，你就被人蝦了，他還問回你，你這麼蠢的，我打你一巴，你還給我打我第二巴，即是很激氣地答。不是，他說以溫柔敬畏的情來到答、當然我只是講過舉個例子，不是一個就貼切的例子，而是一個這裡在迫害的環境裡面呢，即是人家會取笑你或者問你的時候呢，你應該怎麼答呢？他說以溫柔敬畏的心來答。敬畏的心不是敬怕對方，而是敬畏天主的心，保持一個純潔的良心，好使那些誣告你們在基督內有良好品行的人呢，在他們誹謗你們的事上感到蒙羞、所以、前面講過兩次了，這個同一個思想，就是你們繼續堅持你們的良知，你們的信仰，對方怎樣不重要，有一天他們會知道自己、是做得不妥當，感到羞愧、天主給他的恩寵呢都不接納，經過重做這樣的事。所以就是鼓勵他們用一個合理的解釋呢，解釋自己的希望來到去支持的善行，我們是有個理由去接受這個痛苦。咁品行良好呢就唔等於冇迫害㗎喎，每一個人做得好，當然喺一個好嘅法律上嘅系統嚟講呢，你做得好就唔應該有甚啲所謂俾人拉呀俾人告呀或者迫害，但係喺一個唔好嘅政治環境之下呢，你做得好呢可能迫害越多添。好似今日中國大陸有啲所謂維權分子，這個維權者被人軟禁，那個維權分子被人捉、坐監判監等等，即是剛過去一個月你看報紙呢， 為什麼是維權？ 維權是維護人權、 維護人權、 你如果上個月到你看一些報紙呢，很多個、一個即是有一個，因為現在開所謂開人大和政協，他之前呢他、特別即是很留意這些人的反應做些什麼事，同埋咧，佢哋為咗話上海嗰個咩啊世博咧，想提前搞清搞掂曬呢啲嘢，唔想喺世博開幕之前咧，即係會影響到個世博，所以咪特別對啲人權分子咧判案啊判案，即係坐監就坐監，儘量喺之前搞，唔好拖到嗰陣時先嚟判。咁所以即係做得好嘅人，做得啱嘅人咧，唔等於冇迫害嘅。如果天主的旨意你們因行善受苦呢，自然比作惡受苦更好，又再講一次了，是不是？所以可以看到呢，當時那個基督徒呢是面對很大的這個所謂迫害的，是各種就是羅馬那個迫害或者猶太人的迫害。因為基督、就跟著引用基督 的榜樣的例子了，他都曾經一次為罪人而死，而且又義人代替不義的人死，因為基督是義人，基督沒有罪的，代替不義 的人就是代替我們罪人、因為那時候的所有人都有不同的罪，除了原罪之外也有所謂本罪，為將我們領到天主面前，基督是有這個目標拯救人類。就肉身來說，他固然被處死了，被釘在十字架上，但神文來說他復活了，因為天主復活了他、接著這個神文他去曾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那這一句呢是在聖經學家裡面說的都很難去解釋究竟實實在在是什麼，不過我們都知道呢，就是說信經裡面呢在個叫做什麼，突然之間不知道信經的、信經名字，十二宗徒信經 Tran 聖記堂大公會議，即是那個信經，他說耶穌基督死了之後第三個報告，他塵降地獄，是不是有一句記不記得，他塵降地獄，為什麼他用這個地獄呢，其實就是想說這個獄中的意思來說這件事第一先，第四節，呢度唔理。 我想講翻咧，佢嗰個肉嗰個含義係乜咧？嗱，呢度睇一睇先啦。有個注釋嘅第三章第十九節。大家睇聖經咧，喺1919頁嗰度咧。第四嗰個解釋第四解釋咧，咁知唔知啲啦？佢希伯來書第九章46至28節嘅，我就唔見喺嗰度。所謂神魂係指耶穌嘅靈魂，因為佢嘅靈魂咧係賴與佢結合嘅天主性，有使佢肉身復活嘅能力。耶穌死後，佢嘅靈魂比在肉中嘅靈魂即刻一切集中在薄肉靈薄肉嘅古善人嘅靈魂，報告咗救恩嘅喜訊。第四章第六節，即係我哋呢、八德路前書咧，第六節佢都咁講係咩啊？也正是為此，給死者宣講了這福音。福音就係喜訊啦，就係救恩嘅喜訊啦。他们虽然肉身方面呢如同人一样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还没有救恩嘛，他们死了嘛，是吧？以前先过耶稣时死嘛。可是神魂方面呢，他跟天主在一起生活。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古圣人呢，那些因为救恩未出现未满全呢，所以他们呢在某个地方是等候救恩的满全，耶稣基督的复活。於是耶穌死了之後咧，就話俾佢哋聽，去嗰度嚇。咁聖經嘅即係個古老嘅傳說咧，或者我哋初嚟教會嘅嗰個講法咧，就係咁嘅表達咗出嚟。所以喺呢度第十九節嘅話，佢藉住呢個神魂咧，曾經去到嗰啲在獄中嘅靈魂宣講過，宣講乜嘢咧？就係、是、宣講個救恩嚇呢個喜訊。佢呢啲靈魂咧，以前喺諾亞，諾亞知唔知係邊個啊？挪亚方舟系啦吓，建造方舟嘅时日咧，天主内心期待嘅时候，原嚟系唔信嘅人，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嘅只有8个生灵，因为挪亚嘅家人吓。咁即系当时上主嘅使者叫挪亚建造方舟啦，咁其他人笑佢啦，傻无端端做咩做只咁嘅船咧咁吓。嗱呢度系象征一样嘢嘅。当时的历史，你说的神话也好，历史事实也好，诺亚做了个方舟，但后来呢，这家人就不死，还有他生生不死，这样是表达了一个象征的含义。象征的含义就是说，经过这个大水，将所有罪恶灭杀，而诺亚是怎样重新一个新的生活，就好像人的领洗一样。领咗洗之后咧，有个新嘅生活。咁呢个水所预表嘅就系圣洗啦。而家嗱，耶稣基督嘅复活拯救咗你哋，并唔系滴除肉身嘅污秽。呢个水唔系因为洗干净、洗白白啊，而系洗个灵性。咁亚多律咧唔系好重视呢个外表嘅效果嘅，而系要咩？系向天主要求一个纯洁嘅良心。呢、这个纯洁嘅良心咧？就是好像这个第四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过去的时候呢实行了外家人的欲望生活放荡情欲遇着控酒宴乐狂欢违法拜偶像等等。也都好像我们今第二章里面呢开始的时候讲的那种外家人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情况一样。而家系咩咧？向天要求一个纯洁嘅心咧，即系话一个相反嘅唔同嘅态度、唔同嘅现象生活。希望天主嘅祝福，等使我哋能够更新。而至于耶稣基督，佢点啊？佢升咗天，坐喺天主嘅右边，众天使、掌权者同智能者都屈服喺佢嘅权下，因为佢愿意为罪人牺牲咗自己，所以天主高高举扬咗佢。咁巴多禄系作一个对比嘅事都鼓励啲人咧。是一份忍耐一个恒久的心呢去过一个信仰的生活。 有冇咩嘢啊？後面嗰啲咧就 在獄中的靈魂宣講，係你頭先都唔係講，即係話嗰啲喺耶穌救恩之前死咗嗰啲人， 嗯， 就喺笪地方度等。等耶穌升了天之後， 耶穌復活之後， 復活了之後啦，咁咧嗰啲人就去見耶穌。 耶穌去話俾佢聽。 耶穌話俾佢聽。 啊，啊呢個舊古老嘅傳說，佢咁講。咁就話：，哎，你等咗好耐啦，啊，救恩到啦，嚇，起上。OK。咁咧後面啲就越容易啲明白噶啦，因為 咁我哋咪唔使等好耐咯。 你而家唔使等好耐啦，啲救恩已經俾咗你。 俾咗你 啦。啊，爭在係，即係我哋嘅醒唔醒，即係關唔關啫嘛。啊。